第112集，薛远发疯了。白玉筷子在瓷盘上碰出点点清脆声响，每一声都在外头沉声的板木之间响起。安乐侯世子随着一声声的闷响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头上的汗珠滚滚落下。殿内没有一丝声音，更因为如此，外头的声音才更加清晰，沉沉闷闷，声声入耳。身体弱的人打得狠的话，30大板都能打死人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等到外头终于停了，安乐侯头上也不由分泌出了细细密密的汗。顾元白放下筷子，淡淡道： 薛远在金湖南抓捕了反叛军重要党羽数十人，俘虏地方士兵1000人以上。安乐侯世子这为止贵，贵得连这等军功也能抹去。 安乐侯心中一颤，父子两人连忙跪倒在地： 臣惶恐，臣失言。 金湖南和江南数十万民众，这些免于战乱倾轧的百姓性命，也抵不过世子的一根手指啊。纨绔嚣张，跋扈不讲道理，安乐侯世子好得很，手指也值钱得很。 安乐侯与其世子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。良久，顾元白才道： 退下吧。 安乐侯不敢再提军功的事，他与安乐侯世子两个人勉强起身，朝着顾元白行了礼，匆匆从宫殿退去。外头行刑的侍卫走了进来，禀报道： 圣上，50大板已行刑完毕了。 站在一旁听到这话的楚卫和常玉言心情复杂。顾元白朝着一旁看了一眼，让他们退了下去。楚卫从宫殿内走出去时，看到了一地的水渍，闻到了血腥味道，他眉头一收，压下心头万千心绪。顾元白端起一杯茶，水喝到半杯，他突然站起身，眉压低： 带朕去看他。 御医已经为薛远治疗过了，顾元白来的时候，除了潮湿血腥气之外，还夹杂着药草味。这地方狭小压抑，顾元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用，他甚至觉得这房间极为昏暗，让他喘不上来气。圣上缓步走到薛远的床边，垂下眼皮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床上的薛远。薛远竟然还保持着清醒，他脸色难看，汗水湿了鬓角，湿了衣领。他听到了声音，顺着响动一看，干裂的嘴唇扯开，朝着顾元白露出一个他从未露出过的疲惫的笑。 圣上，你为了替兄弟出气而受了这一段惩治，品行虽好，但朕希望你以后知道，此乃法之不可为。 哼，臣知道了。 至于安乐侯世子所提的剥夺军功一事，朕没有同意。 薛远嘴角的笑意一僵，他缓缓抬头，目光阴森而可怖，佯装的温顺褪去，剩下的俱是戾气和煞意。拳头骤然握紧，先前还虚弱的身体猛地注入了力气，脊背弓起，像是随时准备抱起一般。顾元白冷冷一笑，就要转身离开，然而他刚走出2步，衣角就被一只手拽住。顾元白低头一看，顺着这只手看到薛远的眼。薛远眼中幽深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 圣上，你好狠的心。 松开。 薛远拖着一身的血气，拉着顾元白让他无法离开。他另一只手撑在床上，上半身抬起，衣服上的血迹也映入了顾元白的眼底。 圣上，您明明知道臣挨了这50大板，臣断掉了安乐侯世子的一根尾指，甚至家弟的病入膏肓。 薛远一边缓缓说着，一边抬手拉过顾元白的手，他手上还残留着忍痛时掐入掌心的血迹， 这些血迹染红了顾元白的手。 你明明知道臣做这么一大圈子就是想留在你的身边，但你偏偏不让我如愿。 薛远笑了笑，将顾元白的手贴在自己汗湿的脸上。 圣上，你再让臣离开，臣都要疯了。臣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出更过分的事。 薛秋。 顾元白静静同薛远对视。 薛远，你对我的心思不一般。 但这句话顾元白并不想问出来，问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无论薛远回答的是与否，顾元白的答案都是否。他不喜欢男人，不喜欢同性，更不喜欢自己以后会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的艳色传闻，留下皇帝与某个臣子的野史故事。更何况顾元白这个身体并不适合谈恋爱，他不想耽误姑娘，但并不代表他就愿意耽误男人。顾元白冷酷无情地要抽出手，薛远察觉出来了他的意图，他抓紧手里玉一般的手，低头在顾元白的手上落下轻轻的一吻，明目张胆再也压制不住的一吻。薛远不想看到顾元白这样的表情，好脸色，他只想看到顾元白对他的好脸色，对他的笑。 你对我笑一笑，笑一个，我给你拼命。 军功手指，这颗扑通扑通跳着的心，顾元白想要哪个就要哪个，只要一笑全都能行。薛远有个顾元白很羡慕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时代别人所没有的自由性。他随心所欲，有一个能配上自己才能的身体。他的感情和脾气像火，如果顾元白是个旁观的人，他会很欣赏薛远这样的个性。如果在现代，他或许会和薛远成为举杯畅饮的朋友，但在古代，在封建王朝，他这样炙热的情感就像是疯子。顾元白用力将手抽了出来。 对上不敬，言德有亏。薛远，朕已经饶过你很多次了，谅在你为朕收好了金湖南和江南两地，谅在你为了救朕而不顾一切的份上，也谅在你父为朕鞠躬尽瘁的份上。你平日里做过的那些逾矩的事，有些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人都懂得借此机会越加守礼，进退有度，好讨得朕的欢心，唯独你不仅不知收敛，更是次次挑战朕的底线。朕想要你的这条命又何须对你展言？想要为朕拼命的人也不缺你这一个。 顾元白心底有隐隐莫名的怒火升起，这怒火冲上心头，袖袍猛地挥动，他伸手掐住了薛远的下巴。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比你听话。 薛远的呼吸重了起来，身体紧绷，刚刚包扎好的伤口再次渗出了血来。他竭力压制住心中的阴霾，佯装无所谓地笑了下。 哼，圣上，他们都没有陈悠悠。 这大话让朕想要笑了。天才人才进入皇家门，薛远，你的才能是有多大？大到天下人才都不能与你比肩。你又有多大的自信，自信他们都不会比你更效忠于朕？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